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54集， 吴样看着案卷里的一份搜查扣押笔录，问琳达：“ 你们后来向公安报案了？”“ 对，曾律师觉得之前的行动太缓和了，根本起不到打击威慑的作用。报案之后，警察很快就派人搜查了李伟星的个人物品，扣了他的笔记本电脑和两块移动硬盘，也在其中一块硬盘里找到了一部分涉案数据。 除此之外，根据案卷材料，安恩公司还向公安机关提交了一份录音。李伟星在录音中供认不讳，但后来李伟星翻供，认为录音经过剪辑处理，他是被冤枉的，而案卷材料也就到此为止。吴样问：“ 这个案子现在是什么进展？”“ 公司上周决定不追究李伟星的刑事责任了，但是会启动民事诉讼索赔损失。”“ 你们对那家竞争对手没采取措施吗？”“ 没有。” 这就让吴样觉得有点奇怪了。按照常理，数据泄露对于每一家互联网公司来说都是严重危机，不太会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大概是看出吴样的疑惑，琳达又补充说道：“ 这也是领导决定的，我们职能部门做不了主，而且坦白讲确实没什么证据，继续推下去一面不大，反而有可能会带起一波舆论，对公司也不是好事。” IN 公司数据泄露，老员工李伟星被公司怀疑，代理律师由沈婷变更为曾瑞。而就在公安部门对李伟星调查阶段，李伟星主动联系了沈婷，接连打了五通电话。随后沈婷就遭遇严重车祸，而曾瑞又恰好出现在事故现场。吴样更加确信了自己之前的猜测，这个曾瑞一定有问题。“ 对了，沈律师最近怎么样？” 因为案件信息涉密，吴样这次来安了解情况也是打着沈婷助理的名义。不过由于不清楚琳达对沈婷的车祸了解多少，吴样没有正面回答，随口应了句万能回复：“ 还是老样子。”“ 太可惜了，其实我个人还是很欣赏沈律师的，只是当时案子一出，上头都比较着急，你知道的，领导都偏好曾律师那种激进作风，现在看来也不知道当初的决定是对是错。” 吴样隐约觉得琳达话里有话，似乎关于曾瑞有些不同于领导的个人意见，不过鉴于自己的身份还是同一家律所的律师助理，吴样也不好再多问，谢过琳达帮忙之后便离开了艾恩。“ 他们的案卷里只有这些？” 吴一舟扫了一眼吴样拿回来的复印件，觉得不对。“ 嗯，我都复印了，就这些。” 吴一舟沉吟片刻问他：“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啊？”“ 怎么也得四五天吧，你这还没拆卸呢，你要干嘛去啊？”“ 回家一趟。” 吴样以为他说的是茶楼。“ 你要什么？我给你带来就行了呀。”“ 我说的是我的家。” 他既已对他坦明身份，也就能名正言顺地要求他带他回去原来的公寓看看了。“ 我那有些当时备份的资料，比艾恩的那些废纸有用多了。” 你好。 女孩笑眼微弯，敲响了保安值班室的房门。“ 请问有808住户沈婷的快递吗？” 保安小哥正划着拇指，熟练地刷着手机短视频，一脸不耐烦地抬起头，看见吴样愣了一秒，转而嘿嘿笑道：“ 哟，美女，你稍等，我给你看看。” 说完就一头扎进了墙角的寄存快递堆里。 八零几？沈婷是吧？808的，哎，这有一个。 保安捧出一个半米见方的纸箱。 哎呦，这还挺大呢，哎，我给你送电梯口去吧。 不用，给我就行了。 吴阳接过又是一笑。 谢谢帅哥。 啊，行嘞，那美女慢走。那有事儿再叫啊。 吴阳抱着箱子只身走到电梯口，用箱脚点了下按钮。前脚刚踏进去，就听背后悠悠传来一声猫叫。 你俩昧不昧良心呢？ 吴阳满不在意。 哎呦，礼尚往来嘛。 我看是人家保安小哥一口一个美女，把你给哄高兴了吧。 吴阳把箱子放在地上，按下八层，电梯上行。吴一周钻出书包，两只小爪子垫在女主人的肩膀上。看着箱面上贴的快递单，不禁有些纳闷。吴阳解释道， 是我让你助理寄的，你不是说事故那天你还带了电脑和公文包吗？我又去医院找了一次没找到，你又不让我联系沈向川，我就给你们所里打个电话，假装是你表妹。 我没有表妹。 随口说的嘛，他又不知道。 电梯到达，吴阳搬起箱子找808的门牌。 你助理跟我说，那天律所接到警察通知之后，派他和另外一位同事去了现场。当时你人已经被救护车拉走了，车子也要拖去鉴定，他们就做了个登记，替你把车上的个人物品都取回来了。因为里面有不少工作资料，他们得备份找人接手，还要脱密之后才能还给你家里人。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个多月，前阵子刚弄好，但是 我没在所里留过家人的联系方式。 嗯，你助理还是通过警方才要到了沈向川的电话，不过暂时还没联系上。 吴样没名没分，在电话里怎么冒名打听都行，但是想亲自从律所领走沈婷的东西就有点困难了。于是他脑子一转，干脆让助理把东西寄到沈婷住址，律所员工的住宿都有登记，这样一来他能拿到东西，助理向所里也好交差。 到了。 吴阳在808门前站定。 你家密码多少？ 吴一周报了一串数字，吴阳就用身体把箱子抵在墙上，然后腾出只手来输入密码。滴的一声，门开了。玄关处有些昏暗，吴阳将手里的纸箱放在门口，找开关。 停。 啊？ 吴阳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喝得有点蒙圈，以为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儿，结果 先换鞋，脏死了。 吴阳无奈地后退了半步。 你现在又不住这儿，哪儿这么多毛病啊？拖鞋在哪儿啊？ 你左手边的柜子里，倒数第二层靠右。 吴阳无奈打开手机电筒，从柜子里翻出双拖鞋换好，刚直起身就感觉肩上的小爪子用力一撑，紧接着只听啪啪两声，玄关和客厅的灯都亮了。感情吴一周是拿他当垫脚的了。 质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 咪咪翻。